水壶掉了下去，何峰迅速接住，没让他落地。他将阿荣轻按在墙上，防止他看到自己的脸。 我现在松开你，不要大叫，明白你就点下头。 何峰松开他的嘴，另一只手上就靠着他的双手在背后。 你们一共几个人？ 我不知道。 他做的事儿，你知道多少？ 我不知道。 我比你更想救他，不想让他死，你就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 我不知道。 你不信我？ 何峰不知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身份，也不知谢池到底跟他透露了多少。 我是自己人，他的左胸下一寸有一颗红痣，右肩有一条两厘米的刀疤，后腰…… 姐夫，姐夫，是你吗？ 是。 姐夫，你快去救救姐姐！听说进了那里的人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，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他怎么受得住那种重刑啊？ 什么孩子？ 你不知道吗？姐姐怀孕了，她怀你的孩子呢。 就像当头一棒，将他打入万丈冰窖，何峰身子都僵了。 什么时候怀的？ 姐姐说三个多月了。 他脑子里嗡嗡的，夏天时候的事，他居然瞒了自己这么久。即便这样，他还是得沉住气，不能自乱阵脚。 密码本是什么？ 什么密码本？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 我只知道小鬼子和姐姐是做戏，是假的，他实际上是在抗日，其他的都不清楚。 那你保护好你自己，今晚我们没有见过，懂我意思吗？ 我知道你会救出姐姐的吧。 嗯。 何峰没有多说，松开他离去。死了十个日本宪兵，这件事完全脱离藤田青野的掌控。清晨梅机关来抓人，是谷川弘的命令，还顺道召了藤田青野一起过去问话。他是藤田野雄的朋友，藤田铃木的老师，渊源颇深，在上海的这段时间一直照顾着藤田青野。谷川弘又胖又矮，长得像个可爱的冬瓜，面相却极凶，尤其在板着个脸骂人的时候，血盆大口一张一合，快要把人活生生吸进去般。他已经对藤田青野训斥了近15分钟。 敌方特务潜伏在军部高官身边近半年，如此庞大数量的内部机要文件从你手里泄露，居然毫无察觉，还准备结婚，真是奇耻大辱。 这件事情尚有疑点，我会查清楚，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 你不要过问了，交给梅机关处置。 将军，请再给我2天时间。 藤田青野深俯下身请求。 她怀了我的孩子。 你只剩下47个小时59分钟了。 多谢将军。 谢池被关进梅机关的牢房，他辨认不出这凄惨的哀嚎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。这个鬼地方各处相通，只觉四面八方都回荡着男人的声音。谢池虽是头一回来这种地方，但是对日本人审讯的手段却再了解不过。他闭上眼，手紧攥着衣角，恨不得能有把枪把这里的小鬼子们通通杀光。男人的嘶吼渐停下来，也不知道是招了还是死了，或者是晕了过去。大概过去10分钟，两个日本人走了进来，清泉永之立到他身前，背着手弯下腰，用中文问： 谢小姐睡着了？ 我倒是想睡呢，这么吵。 我叫清泉永之，这里环境不好，照顾不周，谢小姐怕吵，担待一下。我也怕吵，听得头疼， 尤其是女人。你知道吧，这女人叫起来和男人还不一样，声音那是又尖又凄凉，跟索命的厉鬼似的。 清泉队长听过鬼叫不成？ 鬼见了我都叫不出声。你知道刚才那是什么人吗？ 没兴趣。 中统的一个特务，昨晚来的，骨头硬啊，一夜死活不松口。今天一早几套行下来，还是老老实实全招了。 清泉永之放下手，秃秃的指甲磨蹭着桌边，忽然被一幕刺扎了手。他举起手对着光看，眉头锁了锁，脸上却如沐春风。他将手放进嘴巴里，用力吮几下，往墙边吐了口唾沫。 你猜怎么弄的？往地上撒满大米，两个人稳住他的手脚，在地上来回滚，来回滚，那全身的伤口太舒服了。你是没看到那样精彩的画面，几十轮滚下来，地上的米都少了一半，你猜上哪儿去了？全身进血肉里了。 清泉永之好手段。 谬赞谬赞，谢小姐感兴趣的话，我们还有百般刑法，在下可以慢慢给你介绍。 好啊。 谢小姐好气魄，早听闻您不是一般人，把藤田大佐迷得团团转，我特意过来开开眼，还真是名不虚传。 我就当你是夸我了。